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三。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工作地点啊，就是说您生活和工作的城市都在北京，但是也从很多渠道了解到，有一些和我们节目很有缘的听众朋友是在出租车上、是在专车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是因为工作原因啊，具体来说因为出差来到了北京，那么在这里向你们一并问好，北京欢迎你。为什么今天开场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出差有关。听众朋友，您还记得最有印象的、最难忘的一次出差经历吗？还有您现在出差的频率高还是低呢？以及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他们经常出差吗？那最近呢，前程无忧发布了一个2017年度职场出行出差行程调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来自前程无忧的王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王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个调查当中，我发现几个特色啊，一个是短期高频成为差旅的主流，就是老去一次呢，去不了几天就回来。还有就是出差的男性更想家，以及差旅幸福平均指数是在70分啊。那我们先不说这个调查的具体内容，我们即将要连线的就是一位此时此刻正在异地他乡出差的王先生，他就在我们的电话线那头，我们跟他聊一聊出差的感受哈。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向总你好。 哎，你好，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呢？ 我在长春。 长春啊，你做什么工作？出差的频率怎么样？ 我做的是这种 IT， 我在一家 IT 公司做这种项目管理类的工作。然后出差频率的话，每个月至少会有2次。 哦，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出差呀？ 因为我们的客户他其实是遍布在全国各地，不仅是北京。所以当那个我们需要跟客户做一些交流啊，或者是开一些会议的时候，那么现场的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会效率更高一些，效果也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我们有一些在客户现场的一些项目需要我们去，因为我本身的职责是做项目管理，所以呢如果有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时候，那么需要定期去做一些这种这个项目的回顾呀，或者跟客户做一些沟通，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跟进和处理的。 明白。那一个月是2回，一回几天呀？15天吗？ 没有没有啊。我们公司的这个风格还不太一样，我们基本上是最长是1周 啊， 最长1周。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呢是比较刚才您提到那个短差，可能一次我们就去2-3天，比如说这次我来长春可能有2天时间就可以把这次的这个工作任务完成， 好， 就可以回北京了。 我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位连线嘉宾王先生的情况啊，已婚男士啊， 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啊、非常漂亮的女儿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调查发现啊，健康问题、焦虑感和吃饭问题成为出差党最受困扰的三大因素。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受不受困扰？ 其实这个里面有66%我也是受困扰的。这个饮食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的挑食，可能也是过往的这种出差也比较多，所以饮食这块对我来说还好。但实际上这个您刚才提到另外两个，健康和这个 焦虑感， 焦虑感是比较困惑我的。因为每天早上醒来，我需要这个出差，尤其出差的时候，我需要先反映一下我现在在哪，我需要今天要见什么客户。 首先反映一下是在北京还是在沈阳是吗？ 没错没错，是在家还是在酒店？在酒店的话，在哪一家酒店？今天我要见什么样的客户？ 然后身边睡的是谁？这要反映一下吗？是女儿啊，还是同事啊？ 这个醒来之后第一眼看到天花板就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焦虑感的话，就两部分吧，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工作本身，因为出差的时候是领着出差的任务来的。其实在这个时间呢，出差期间我自己本职的一些工作还是要去完成。所以呢，出差时候实际上是在做两份工作。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可能我在客户现场开会呢，老板会打电话来，哎，你这个有一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去再去做一些更新啊，或者是说需要去再做一些那个调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工作和生活之间，您刚才提到我现在家里面有女儿在家，然后在出差期间实际上家里面的好多事物是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比如说我相信很多这种频繁出差的这个朋友都会遇到一个场景，比如说小孩小的时候会发烧去医院。 对。 那我们身在外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特别的难受。 是是是，这个作为父亲来说是心有余，可是人不在身边啊，帮不了忙。 对。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焦虑的是出差久了之后会发现，等我回到北京之后发现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反而会比较陌生了，很多地方我已经不太熟悉了，因为很久没来过。 那不更有新鲜感吗？ 我觉得是一个陌生的感觉，反正这种感觉不太好，好像不是回家一样，好像也是出差。那种感觉。 刚才你谈到了健康问题，这个是具体有什么样的身体上的感受吗？ 健康问题其实因为人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偏中年嘛，好多地方已经叫我们老年人了。我们其实在刚才提到说出差期间要做两份工作，这个对于我们的工作强度来说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其实身体的一些这个指数，因为最近刚刚体检完没多久，某些指数已经发现有一些偏离。这个时候呢，包括这个我们在出差路上这些这个舟车劳顿的，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比如晚上基本上出差时间，我工作时间基本上都在10个小时以上。加上可能还会有跟客户的应酬啊等等。这些基本上每天晚上睡觉时间也就5个小时，差不多。 哎呀，真的希望这段录音您的老板和您的老婆都听到哈。好，那现在还在沈阳出差，这个是中午休息时间是吧？ 对对，在沈阳出差。现在我们是您连线前15分钟刚刚跟客户开会，一上午的会刚结束，然后那个现在在会议室里面等着一会儿跟同事继续吃饭。 好的，好，那就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啊，祝你们用餐愉快啊。 再好，谢谢、谢谢张 总。好，顺利回到北京，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哎呀，不容易啊哈。 那个背景，我觉得他的背景怎么那么像我呀？王先生也有个女儿上幼儿园， 是吧？ 好像，但是他出差频率比我多一些 啊。你是什么频率？一个月几回？ 我其实要是平均下来的话，一个月一次吧。 一次多少天？ 一次其实比较短，一般我都选择在3天左右。 你觉得啊，这个出差可能每个人的个人体验和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是， 你觉得一个月出差几回，一回多少天，你就会崩溃？ 我觉得如果每周一次的话，我就比较崩溃 啊，就甭管一周几天，就每周到出去一次的话， 对对对对对 啊。那看刚才这位连线的王先生，他是每个月都要2回哈、长则一个星期啊，短则也是2-3天。 所以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可能一个月真的得有 将近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北京。 是哈、那么这么辛苦啊，这都是为了家庭是吧，为了自己的事业啊。 是 啊，所以说我们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既不能给您报销打的的费用啊，也不能跟您送上哈、美美的可口的这个晚餐啊，我们只能为您送上呼吁和祝福啊，呼吁老板们能够多多的考虑啊，我们的这些出差党的身体健康、情绪管理啊，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查当中显示的几个数据啊，一个就是出差的这个频率啊。在所有受访者当中，每月出差一次及以上的人占到 40.3%， 这个频率很高啊。 挺高的，对。 啊，那么每周出差一次及以上的占到 24.4%， 相当于是四分之一，这两块就达到了六成了。那么每季度出差一次及以上的和每年出差一次及以上的分别是 16.5 和 10.8 个百分点啊，这是次数。那么在时长方面啊，平均时长在三天及以下的占到 42.05%， 还有四到七天的是 33.52%、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是三天， 对， 三天左右哈、那么另外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会带什么呢？行李箱成为出差党最好的朋友，托运标签则成为他们的功勋啊，功勋章。那么去的地方越多，可能积累的这个牌牌就越多哈。那么同时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交际圈的缩小和个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日益凸显。诶，我们重点谈谈这个吧，就是你老在外头，该有的聚会也没有了，该有的人际交往也慢慢的淡了，这个对他们的影响。 这就是这个刚才那个就跟王先生说的，他的有一些焦虑吧，其实也是心理方面带来的，就是他都说他回到北京了，他都感觉不像回家的感觉。对，其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呢、朋友啊、同学，我的主要的社交圈肯定还是在北京，或者说在你的家乡啊、这个在你生活的城市啊、但是你长期处于在外地奔波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从空间上、从距离上、从时间上，就根本没法保证你有这么一个这个和周围社交圈的一个交流。虽然现在比如说有微信或者有这个朋友圈，但是我能相信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我吧，我出差的时候有时候会发一下，就是以告知大家我其实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对，但是坦率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人会觉得哎，你怎么永远都在出差呢？他可能一看你这种工作状态，可能他也 不 会， 他不约你了， 对，他也不会主动约你了。 嗯啊，所以说你的社交圈就越来越小了， 会变小的。 然后那别人不约你，你们也不会出去，也不会到一些地方，也不知道这些地方新的变化。 嗯， 慢慢你会觉得，哎，这个城市是不是离我越远了？哈、越来越远了。这个跟大家出去旅游和休假回来，发现哎，我们这条路修，哦，这个牌子换了，那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 那个是欣喜，这个是有点惆怅。 这好像跟我没关系是吧？ 嗯， 反正我以后也不会再来，是不是？好，这是说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哈、还有就是这个出差的男性更想家，为什么呢？调查显示，男性短期出差的频次比女性高近三成啊，因为工作需要停留的时间比女性多3到4天啊。这个其实我发现，我们以前也经常播一些招聘广告啊，招聘启事。 对， 有时候呢， 需要 岗位就是 啊，男性优先。 对对对 对， 对，这个王健深有体会是吧？ 是是是是，因为其实从性别角度来讲，可能男性出差可能各方面啊，安全考虑啊，可能更方便一些，然后这个男的也更抗造一点吧，我觉得这个能够抗压能力也稍微强一些，这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你说女性相对来讲好像对于出差这件事儿现在还表现的态度是更积极一些，我感觉可能他们的职场幸福感比男性要高一些 啊。你看啊，这个有调查说50%的男性受访者对差旅生活感到疲惫，尽量避免出差。那56.25%的女性受访者则说，差旅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呀。你看，就大家对于出差这个事儿，在感情上是有不太相同的地方啊。那么，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和直接和你的劳动强度是相关的。 啊， 你就累得已经成狗了， 你还想去看看这周围的风土人情吗？ 对，相对来讲，这样看下来，女性的可能她的劳动强度没有男性那么大。 嗯，你看啊，有 76.69% 的女性选择出差地或附近游玩，感受风土人情， 还是很闲的嘛，没那么忙，说实话。 当然，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职场出差人员哈。也根据项目来定。 对、 这个只是一个调查统计，但是呢，从这个大的数据上来说的话呢，男性哈、更想回来。还有就是幸福指数，就是大家给出差这段生活打分的话呢，80分及以上的占到30%，那么其中啊有 4.55% 的人给了满分。 嗯，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出差日子叫啊给满分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 4% 的人呢，我觉得他是非常享受这种工作状态的。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啊，就是说他其实对于出差或者说是所谓的做这种空中飞人的这种工作状态是特别的享受的。所以这个再加上可能公司提供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差旅的条件也不错，所以很多人还是，他虽然是100%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占的比例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其实100个人里头有4个人特别喜欢出差，我觉得这也正常。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数据，我觉得打满分就是一方面，这个出差的状态我很享受这种工作的方式和这个状态，同时的话，其他的给到我的一些条件，我也觉得可以这个满足我，所以的话，那综合看下来，那我就喜欢出差。 嗯，但我想呢，随着不同的年龄啊，他们对于出差的这个时间的增加，这个指数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是， 有 44.32% 的受访者呢集中打分是在60到79分。从年龄段来看，90后他们的这个幸福指数差异度是比较高的，而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85后幸福层这个指数呢低于其他的年龄层啊。 嗯， 这就是刚才我们的连线也能够反映出、 是 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或者是说大家在情绪上面因为出差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啊。但是虽然现状是这样啊，我们还是要选择出差呀。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我们的工作呢？或者是说即使是要出差，我们可不可以让出差的这段日子更高效更舒服的来过呢？我们今天节目也会在这方面啊进行探讨。此外呢，还做一个预告啊，在下半段我们还要连线一位已经年过60的女士。那按道理她已经可以在家享受退休生活了，可是人家现在还在工作，还在自己做呢啊。她也经常是全国各地到处跑，哎，我们听听她的这个感受啊。如果他没在飞机上的话，如果我们的电话能接通的话，我们非常期待啊，听听他的感受。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和王健来探讨一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哈。就比如说这个健康问题吧，其实出差舟车劳顿呢， 是 再加上可能工作强度比在你自己的公司要大一些，大家都会感觉到体力不支啊。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的建议首先呢，就是从你的行程安排上，如果能就是时间在允许的情况下，首先我有个前提，就是我不觉得出差的时间越长越高效，反而呢，我这个也不是越短越高效，说错了啊，不是说时间越短越高效，反而呢，我觉得是一个恰当的一个时间，对于一个人的整个的工作效率会有一个达到一个最佳效果。那么这个恰当时间我们怎么去考虑呢？其实还是跟你整个的一个精神状态相关。如果说你奔波更多的时间，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说我今天一天打一个来回，很多人会这么说，对吧？到了那地方可能就开了2个小时的会，但是呢，我早上7点就走了，6点就走了，晚上10点才回来，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一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上了。那我觉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其实他真的到了工作的时候，他的这种集中力肯定会受影响。那么与其这样的话，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人他会选择比如说用高铁 来代替飞机的这种方式啊。这个其实现在因为高铁是真的已经很四通八达了，大部分的主要的城市都是通高铁的。那么我能看到，如果距离不是特别远的话，很多人会选择一些高铁的这个出行方式。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坐飞机的话，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高铁的话，相对来讲，从乘坐的舒适度啊，包括整个在整个这个列车上，其实你是完全可以进入一种休息状态，同时你也可以，我们讲叫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你也可以在这个火车上其实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其实相对整个的人会显得比较从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说从在选择交通工具或者说是定日行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对健康有好处的这个方式。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反正我看到的很多所谓的空中飞人也好，或者说是职场精英，就是经常要出差的人，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会非常好好的利用他所住酒店的健身房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无论在健身房还是游泳池，每天都会有这个人在锻炼。其实很多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已经工作那么累了，我还有时间这个我在锻炼，那我不是更累吗？其实大家应该对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其实 误区 是误区。 我就是觉得那么累了应该按摩一下，而不应该去游泳一下不应该去跑步。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真正的好的状态，好的工作状态，或者说真正的有效的健身方式或者是时间，应该是在每天的早晨。我们能看到很多成功人士是吧，之前我们也看到谁什么Tim Cook， 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 CEO 啊，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还有很多的那种高管，他们都是很早起来，第一件事是去健身房。 不是企业 那是睁眼那个去完健身房以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无论是跑步还是游泳，它会之后会让你整个的全天的工作状态会非常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对于如果说你出差是在所难免的话，而且又担心自己的体力不支影响健康，那么我觉得你要充分的利用好你的酒店的健身房。 刚才其实王健谈了几个维度啊，一个呢就是规划好你的这个行程，不要那么赶，是吧？ 对， 就是 从容一点， 适度啊，张弛有度，忙里偷个闲。此外呢，就是运动其实有时候能解乏， 没错， 就是让你身体的机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啊。我再补充一个啊，我觉得得会休息和睡觉啊。都说这睡觉是最能够养人的，也是最容易恢复体力的啊。但有的人他就练就了这个本事，在哪儿给他几分钟，马上能进入睡眠状态。那么如果你能练成这样的绝活的话啊，我觉得是一个 其实很幸福 很幸福是吧？ 对， 有些人我觉得他天生就适合出差，真的，他那个体质就决定了。 但你知道，有 都能睡着。 有些人就是换地儿睡不着，就认自己的床，认自己的枕头， 对， 那就很痛苦。 你让他这样的人去出差，是吧？那就等于杀了他一样。 所以那个就是说，刚才你说给他们一些建议，但是对于这种人的话，这个真是换地儿睡不着的人的话，我真的 只能给他一拳，然后呢， 对，晚上喝一杯红酒之类的。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出差的话，是少不了应酬的啊，就是因为你异地的话呢，无论是你的工作伙伴也好，还是你的客户也好，其实有这种机会的话，晚上其实还是很多的应酬，我觉得大家还是这方面要控制。 哎，这说的是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啊。以前我们也聊过这方面的话题，就是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还有不一样的体验。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到别的地方去，为啥呢？能吃到各地的特色小吃啊。但还有一些人就觉得我就喜欢我们家的味道，我不喜欢天天在外头吃这些，我就想吃家里那种烟火味道的饭菜，是吧？所以这就会成为两个极端。此外呢，就是现在那个外卖啊太发达了， 对， 所以说大家出差有的时候在酒店里订的还是外卖， 对，都不出去。 那么这个外卖呢，有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品牌是全国都有的， 是， 所以你就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 所以关于饮食这个话题，我们都说是众口难调。 对， 如果 我觉得饮食这个出了问题，或者说刚才我们说的是比较焦虑，比较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由于你的可能你的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你的时间规划有问题，而造成你的饮食不规律。 嗯， 你比如说早上要赶飞机，晚上要赶飞机。然后中间的时间又很，我就觉得这个会打乱你的生物钟。 嗯，是，这个饮食一个是呢，大家吃的怎么样？ 嗯， 就是吃的爽不爽？ 嗯， 还有一就是我怎么吃，是吧？ 是 什么时候吃？ 其实我个人建议，出差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状态，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去，因为你毕竟是工作嘛，你也不要去尝试很多这个不靠谱的或者说有危险性的一些饮食。那么如果健康出了问题的话，你在外地是很麻烦的。 所以经常出差的人是不是应该常备一瓶黄连素啊？ 还有胃动力。 我反正听到一个经常出差的人，他说他出差的时候只吃最保险的，或者说呢只吃某些品牌，因为他信得过， 对，质量可控。 对，要不然你说在外地突然是吧进了这个医院了怎么办？我有一个亲身的案例啊，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当时呢我们要组织同学会，啊十多年，这个毕业了啊，大家一起返校搞一次同学聚会。那个同学呢是从别的地方出差，他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的地方啊和生活的地方转机，就因为在机场吃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了医院急诊室了。本来他是在当天要转机的。 你看机场的东西都不靠谱了，现在一定还是要吃个有品牌的这个。 不是北京机场啊。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背景音啊？365里路啊，作为出差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自己航空里程啊？据说这个高铁能积分了啊。每一里程啊，每一个积分都代表的是我们出差的每一步啊，每一个阶段。其实在出差这么长时间，我相信大家多少也会有一些收获的，不管是事业上的、工作上的成长，还是说人文上的一些感受啊，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朋友们稍后见。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 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北京时间13: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呢，我和来自前程无忧的王谦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和出差有关的话题哈。那么其实出差啊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啊。接下来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入一位已经年过60的老师，乌丹青，乌丹青，乌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邓 露。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吴老师是民政部养老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同时还是医学博士啊。现在呢，还在出差啊。我很好奇啊，按道理别人都这个岁数应该是退休了，在家休息了，您为什么还要工作，还要经常出差呢？ 因为我是从学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2008年开始转入了养老。那这几年养老的问题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特别的火，特别的爆。 嗯， 大家都关注到了。所以呢，我恰恰由于这个医学背景，再加上养老大概研究了有很多年，在澳大利亚有待过10年，所以对全球养老还是有一些了解。所以现在就介入了很多前期这些项目的规划设计，包括战略定位，包括帮助政府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我就每一年大概要有60到70多个会要参加，所以基本上属于空中飞人这一类的。 哦，每年有60到70个会要参加，那平均一个月您得出几回，一回几天呢？ 至少我一个月要出4到5次差吧，一次大概有2-3天，所以我基本上大概应该说一半的时间在外边，一半的时间在北京。 嗯，那也符合我们刚才那个调查，叫做短期高频，就是老出去一次呢是2-3天居多哈。 对 啊，那您现在在哪儿呢？或者说您最近去的是哪里？ 我昨天晚上刚刚从珠海回来，我现在在北京。昨天晚上回到北京。 哦，好，昨晚几点回的北京？ 昨天晚上还好，昨天晚上9点多吧。 啊， 还好 飞机没有延误。 没有 啊。那还好。那有人说啊，针对于这个年轻一点的职场人来说，健康、焦虑感、饮食是他们最受困扰的三大问题。您受这些问题困扰吗？ 我基本不受。 哦，为什么呢？在外头不也是老要吃当地的饭菜吗？不也是睡不同的床吗？您为什么没有受此影响呢？ 我觉得我对出差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要调整自己适应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呢，它的 当地的小吃、当地饮食，其实你就去品尝就好了。然后基本不太喝酒， 嗯、 那么按时睡觉、 嗯， 然后其他的工作时间一切正常。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吧，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包括在机场，其实飞机延误你知道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基本不受飞机延误的影响、 嗯、 我当听说这个飞机延误之后，我就找一个咖啡厅把电脑一支，我就正常工作，我就相当于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飞机上还是在全国各地，我都相当于我有另外一个工作的场所，我会营造一个比较温馨比较安静的一个自己的这样的工作环境，无论是在酒店里还是吃饭、 嗯、 所以我觉得你把出差把这样频繁的工作包括他旅行当中一些烦恼，你可以把它稍微放一放，那机场也可以是工作的空间，只要你有电脑有书对不对，有咖啡厅，有任何可以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你把心态放，不要去焦虑，不要去想，反正也是延误，反正它也飞不了，所以大家都在等，你也就安定下来，我觉得一切就都好。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对于职场人士来讲，我个人认为是你自己的情绪的问题， 嗯， 心态的问题造成了很多的焦虑所产生，那这种焦虑或者这种情绪背后就会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饮食，影响你的健康，所以这种高频次出差的人，第一应该习惯适应生活，第二要尽量把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安抚好。我有几次最后由于延误了会议没参加，或者耽误了比较大的事情，我其实在心里是应该是非常焦虑和愤怒的，但我一开始也会时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后来我慢慢就平息自己之后，我会学会自己一种很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任何出差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好了，其实关键还是在心态。 所以说您的这个心态也是经历过多少年的出差逐渐磨出来练出来的。 是的、 啊、 是的。 好，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现在您不出差就在北京，要是遇到一些不顺的事儿啊，什么延误了堵车，您也不会烦了？ 不会。 嗯， 放上音乐就当平时没时间听音乐，好好享受一下音乐就好了。 嗯，这也是出差给您带来的一个算是收获了，哈哈，成长了哈。我听说您每次出差前和后都会把这个行程写在小本本上，是吧？ 对，是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工作的琐碎的事情特别多，然后我出差的记录呢，我是每一次都会严格的写在小本本，主要是一种习惯，也不是强迫性的。最开始我是怕误了飞机， 嗯， 那么我写在本上，有的时候你就不要这个微信那个微信去找谁给你发的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你会忘记的，所以在一个本子上，你随时翻开就知道你的行程是什么。 嗯、 还有就是通过记录这样的行程，其实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就是说你的工作还会这样频繁出差，那么你的时间安排是否合适？因为我觉得这个焦虑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去机场，或者有时候就像你讲的堵车呀，对一些预期的一些问题，这个时间预留的不够， 嗯， 所以你就会很紧张。如果我觉得我今天下午会，但是晚上我还要出差的话，我就立刻就会改地铁，我不会打车，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当你把时间的管理要做得好一点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也没有那么忙，没有那么焦头烂额。我觉得我们很多职场人的问题，还是时间管理的问题。我也从年轻走过，我觉得年轻时候我也会有时间管理的问题，就是时间管理的不够细致，不够严格。那么当你细致严格的做记录，做时间管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和生活安排的非常有序，非常的有条不紊，然后你的心态自然就会比较平静，就会比较温和的去面对一切突发事件。我觉得所以这种用小本本记是有很大好处的。 好啊，我总结一下，一个呢就是调整好自己的面对突发情况的一种心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做好时间管理，这两者呢还会互相影响。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毕竟您是吧，年纪呢也不再像他们那些二三十岁的人啊那么能够折腾了，这老舟车劳顿的，那您身体没有一点点反应吗？ 没有，很习惯，身体一切健康、 哦、 每隔几年的体检一切正常、 嗯、 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还 22天的时间，我还去了一趟南极，刚刚从南极回来。 哦、那你有什么养生的方法吗？ 我觉得养生方法就是我的养生方法就是早睡早起。我一般10点半会睡觉，早上4点半起来工作。我不熬夜，然后我不一般晚上不参加任何饭局，除非到不得已的时候，而且我很少喝酒。 嗯、 那我保证了一个早睡早起，另外就是心态。 嗯， 我觉得最重要可能还是心态，就是自己的情绪管理。 嗯， 一定要让自己控制在一个适度的一个发火的状态下吧，尽量平和去对很多事情。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其实是时间管理是情绪管理的一个前提。时间管理不好，情绪一定不会好。时间管理好了，心态情绪自然就会好，自然就会有序。我觉得生活是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一定让它有序有规律，这样你的机体功能状态也会很适应这种规律。如果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像我们列车时刻表天天改的话，那调度就会疯了，所有的旅客也会疯了。所以它一定进入一个有序的轨道。我觉得这个有序决定了你会是健康的，心情也会是比较好的。 好，让自己的身体大脑适应这种出差，让出差也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变得井井有条有序。 对， 好，那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您还会去哪个城市啊？ 我接下来的行程是去南京，然后是南京回来以后，我要去一趟美国，去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分校充电上课。 啊， 春节前回来，然后去看我的母亲。啊、看完母亲回来，我去新疆。我还有4趟出差已经。哦，中间还有一趟广东。2号，3号还有一趟广东，我大概从这儿到春节前后，我大概还有5次出差机会吧，5次6次。 好，我这自愧不如。好，谢谢您，祝您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提前也给您拜个年了。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好，再见。 OK， 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今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出差的感受，不同的人真的是有不同的规划和心得。王健，是不是都得甘拜下风啊？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觉得这个老当益壮， 是吧？啊，姜还是老的辣啊！其实啊，真的是听完之后，我发现他是非常有规划、非常清晰过日子、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 但是说实话，你要是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和自我的这种锻炼和管理的话，其实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这种状态。 对，嗯，所以说，如果出了那么多次差啊，嗯，能够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也值啊， 是 不是？嗯。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跟出差有关的一些制度设计和福利。就是我们出差有的时候是公司让我们出差，嗯，对不对？ 对。 那既然让我们出差的话呢，也应该在其他方面有一些保障。 是。 我们前面所说的都是自我调节，是吧？但如果都是我们自己调节，公司那边都不闻不问不管的话，那咱是不是心很凉呢？ 嗯。 根据你的了解，这不同的公司在出差制度上面是有哪些安排啊？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现在的出差都是一种，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司安排你出差，还有一种呢是你需要，比如说你自己主动来提出来申请。那么那个一般公司呢，都根据出差呢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一套规章制度， 嗯， 啊，这个包括你出差的时间，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差旅的一些标准的要求。啊，这个很多公司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协议的酒店呢，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无论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舱位的这个限制啊，包括其实你住宿的话也有一些这个住宿费的一些这个我们说。有很多公司是按等级的，比如说经理级的可以住多少钱的，哎，总监级的可以住多少钱的，普通员工住多少钱的。 那如果是老总和普通员工一起出差呢，那还得分酒店吗？ 也许这个我是这么想，就是说有可能或者说是房型不太一样啊，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啊，然后这个其实确实是这公司性质不一样，然后这个差异性很大。对， 嗯，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例子。有一次呢， 就是有一个公司啊跟我们节目合作啊，我们一起出去了。 嗯， 出去了呢，因为我们是算是受邀方嘛， 是、 啊、那公司的员工他们要来组织这些安排嘛，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吃饭的费用。吃饭的费用他说哎，到我手头我平均一天只有多少钱。 嗯， 我说那这顿好像超了，超了那就我自己掏呗。 嗯， 啊，我说那别了，咱们 AA 吧。 嗯， 啊，这是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有时候吃饭你难免要， 那你要说到对你说到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出差的话呢，你个人是有一个餐标的，比如说每天你大概的餐标是多少，100也好200也好不一定。 哎，这个调查当中显示出差今天每天是100到200， 那是津贴， 是津贴， 津贴是两回事。对、对对对， 餐补是另外一回事。 对，大部分的公司呢，比如说是采或者是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 嗯， 当然它很多的公司是有每天的一个这个 限额， 有限额的，就是说你的餐标是多少。但是像你这种就是说我跟我的合作伙伴或者跟我的客户、 嗯、 那么来吃饭的话，那么这个费用的话大部分的公司是可以按这个日常的这种成本 单算， 对，那是、 嗯、 那是招待费吧算是、 嗯、 对，所以这个可能也不太受影响。 你听说过的这个餐标最高的是多少钱一天？ 几百块吧，应该是 几个人几百块。 对对对对，几百块，但是应该是不超过500块的 啊。啊，那一个人吃500块一天，那大家想得到他的餐厅的级别了。 啊，对，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假如说这个公司比较那个实力比较强的话，或者说他比较，怎么说呢，不太在乎这个的话呢，其实你要真是住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话，一个早餐也要100-200，对吧？ 嗯、 我觉得其实，也还不是说那么不正常、啊、 嗯，我还有一个例子，也是身边的人跟我讲的，就是他们的公司的老板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这个董事长、 嗯、 那就是他自己的财富也很高， 嗯、 然后他的权力也很大，但是他们发现每一次出去他都跟员工坐同样舱位的飞机。 嗯， 嗯， 就他没有说自己坐头等舱然后员工坐经济舱， 是， 对。但有一次呢，就是他们底下的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自己买了一个公务舱，然后发现老总坐在经济舱， 嗯， 啊，也不知道他们办公室是怎么定的啊， 嗯、 哎，最后发现哎，从此以后他那个就是那个领导从再也不敢坐公务舱了，就跟老板一起啊， 明白？ 可能这个老板他自己出去，那就 对，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跟个人的一个消费观或者是习惯有关啊。 嗯、 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跨国公司的高管他也只坐经济舱、 嗯， 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如果说工作当中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老板跟员工，那么在乘坐这个飞机的时候，如果没有员工的话，他也有可能坐好一点的舱位。但如果你确定跟员工一起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跟员工坐同样的经济舱的、 嗯、 啊。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如果是个人休假或者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 他爱坐什么坐什么。 对，这个就跨度比较大了。 嗯，是的。那其实不同的公司，我们如果从年代的角度来看哈、啊，横向纵向都比一比的话、 嗯、 他们的这个出差安排和福利也发生变化啊。 那肯定的，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出差的标准或者说是这个整个这个出差的成本就反映出当时不管是公司的状态或者说是整体的经济状态都会有一些反应。你比如说我记得非常就是深刻的是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无论是什么样的公司，包括外企公司，他们都大幅的削减这个出差的这个费用，同时的话即使要出差的话也对所谓的标准也会降很低。原来你必须要住，就是说你可以住五星级酒店，那么可能那两年的话就只能住一些经济型的连锁酒店。 相差这么大。 嗯，是有可能的。然后的话包括这个这是我讲的，比如说这是在比较惨的时候啊。但是还有一些就比较风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这个2000年初那会儿，互联网公司这个互联网泡沫还没有崩盘的时候，很多拿了风投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那会儿他们的出差标准要比外企还要高、 哦、 那么就是出差必须要坐这个飞机肯定是了，然后必须要住五星级酒店，很多时候是要彰显公司的实力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时代吧，可能在出差上反映出来的景象是不一样的。 嗯， 嗯，如果这是一位40多岁的职场人士啊，经历过某些企业从辉煌到谷底的发展， 就会感觉到啊，在出差福利上的这个变化。 是， 有位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他也就是这个年纪段吧，他原来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IT 公司工作啊、嗯、他说当时他们出差不管是去哪都没有低于家里中心这个级别的酒店的这个住宿的啊、嗯、但越往后就越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最后公司都卖了。 然后我大概知道是哪种公司。 对，所以如果说你们公司在这个出差上面给你很好的安排的话，其实从某种层面上也能反映出公司目前处在一个什么上升的周期和下降的通道，或者是公司目前的这个财务状况怎么样哈。 是， 哎，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公司它的这个发展状况是变化的，我们的这个出差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变化的，如何在我们最好的这段时间里面，从公司也好，从我们自己这个出差的这些点点滴滴当中啊获得收获，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赶上公司的红利，同时呢也充分的利用出差积累自己的业绩，我觉得这个才是作为一个职场人士就应该去珍惜的，而不是说我啊就享受一些表面上的风光啊，你看我出门是什么级别的车啊、 嗯、 到那儿是什么级别的酒店、 嗯、 那都是浮云。 嗯， 哎，所以我想问问王健，你觉得啊通过你也好，你身边同事也好、嗯、他们在出差过程当中获得的最大的收获都是哪些？ 我觉得首先来讲呢，就是说你出差的目的是肯定是要先要完成你要出差的工作，那么你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通过出差把这个棘手的工作或者这个项目完成，而使你的这个工作业绩有一个好的表现，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收获。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刚才说了，出差大家不要老抱怨，或者说怎么又安排出差啊，或者怎么，这个看似很繁忙很忙碌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它还是有其他些额外的这个回报的啊。比如说这个刚才那位阿姨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你通过出差你能够锻炼自我的一个自我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的这么一个能力，我觉得能让自己更加的成熟一些啊。同时的话呢，你通过出差的话呢，毕竟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啊，其实你开阔了眼界，增加了阅历啊，这个同时你还锻炼了你一些比如说自立自己生活的一些能力。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你没出差过，没出过差的人，你他真的不会怎么订机票啊，怎么订酒店啊，出门都需要带什么东西啊，哎，包括你出差的这一段时间怎么独处，怎么和自己相处，哎，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都是个人能力和个人修养的一些提升啊。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小恩惠，那就是说你这么多的出差的话，你肯定会积累一些这个酒店的积分呢、啊、航空里程啊，哎，将来你可以回馈给自己和家人、 嗯、 啊，我觉得这个咱们不算是占公家便宜，这个确实是这个出差你应得的一个福利吧，就算是、嗯、 是。我其实啊每一次出差我觉得对我的工作都有帮助，对我的生活也都有帮助，这是不是跟职业有关？因为你每到一个地方你都会接触一些人和事， 是 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这些都可以变成你的茶余饭后的谈资，社交生活当中的话题，或者是你工作当中的一些素材选题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的。刚才第一位王先生不是说就是聚会也少了，或者说有些地方看起来很陌生啊，那我倒是觉得呢，应该把你在那么多地方积累到的一些 人脉 新的体验是吧，然后呢再运用起来盘活起来。 嗯 嗯，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我就没去过，你跟我聊一聊，我就觉得哎挺 好。而且呢其实你利用出差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在当地也可以新交一些朋友， 建立一个朋友圈， 对，扩大你自己的一个这个交际面。其实我本人也是，我通过出差的话，在当地，比如说通过跟业务相关啊，或者是再通过跟你有工作关系的这些人，再介绍其他的朋友啊， 嗯、 我觉得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会扩大你的这个社交圈、 嗯， 而且对于你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你再回想起 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城市你都有朋友、 嗯、 哎，都有认识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嗯，真是，说不定过几年你调到那儿去了呢。 对啊， 这都有可能。 或者说你就带着家人去旅行的时候，当地有人，你知道有多方便、 哎、 对吧，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嗯， 所以说我们如果因为出差啊，在北京减少了人脉的这种积累，那就在出差的地方重新建立起来。 此消彼长了。 好，最后一个话题啊，有哪些理由可以让我们不出差的啊？因为老板这个没必要出差吧，老板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北京解决？ 嗯，我你放心，其实现在从老板的角度来讲， 能不 他是能不让你出差就不让你出差，因为毕竟成本在那儿摆着呢，一出去就得千把块钱至少。对，所以的话，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在梳理工作的时候吧，去看能够远程解决的这个工作、 嗯、 啊，这个就不用非要出差，比如说能通过邮件、通过电话、通过视频会议，哎，通过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讲叫这个怎么说呢？高科技吧，比如说用这个共享桌面啊，或者说是用我们社交的这个社交工具里边的，比如微信啊里边的很多的功能，其实都可以完成远程的一些沟通和办公。如果说能够这么解决你像这个手头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出差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你像刚才那位第一位王先生说，哎，这个有些事情必须要面对面说啊，才会这个保证效率，或者说是这个你要去实施的是一个复杂性的工程，或者说你本身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异地支援的工作，你必须要到那儿去给人家做一个异地的支援的话，那我觉得那是没有办法的了啊。 嗯，但我相信呢，就是技术手段的创新一定会让某些人出差的频率降低啊。 肯定的。 对，因为这也是一笔生意啊。 是。 有人就琢磨怎么减少公司的这个出差的成本。 成本。 差旅成本。 是。 比如说曾经我们节目也请到一些创业公司，他们介绍他们的这个项目，就是你像那医生经常要面临这个远程会诊嘛。 对。 以前呢就得飞过去啊。现场指导啊，现在不用啊。比如说你做手术呢，戴眼镜啊，那眼镜上有小摄像头，它能非常稳定的把医生所看到的、所正在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细节，以高清的方式传到好比北京是吧、 嗯？ 那么这边的大夫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指导啊，或者是怎样，就不用他亲临现场去了。 是， 嗯，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可能还有很多的技术创新啊，在减少我们出差的这样的可能性。但我想说的是，目前来说啊，有些行业还注定要出差啊，有人为了一顿饭要出个差啊，也有人呢为了当面跟人说几句话，人际沟通要去出个差，那也有人呢为了一个项目要和团队一起去出个差啊。最后送大家一首歌吧，送给那些经常出差的朋友，这首歌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会恨啊，叫明天还会在路上。谢谢王健。 好，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 灯火通明的夜晚，常常让心更黯然，远处传来节日的喧闹，孤单人群在狂欢，当我独自徘徊在街上，放眼望去，周围都是方向，月光千里，我却看不到我的地方。明天还会在路上，只是现在有一些迷茫，不甘寂寞的城市少不了人来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